因為今天講到一件很特別的武器，個名叫蝴蝶刀，在香港曾經有人使用來去殺人，我們今天一定要講這宗案。 特殊部隊的手法是相反的，我們不拖後向前， 另一頭過來給我看到的 carotid artery 就一刀插到兩邊，要兩條都穿，這樣就向前拖， 好害怕啊， 斷了那個頸， 即是插進去之後推這邊，不是拉後。 睡睡下就耳鳴，我知道唉又來了，就擘大雙眼望下，哇，我看到一隻牛的頭揸著支叉，書本看的牛頭馬面的造型一樣，這邊呢有隻馬的頭，一隻馬的頭動了支叉站在這邊。最恐怖的是什麼呢？有個穿清朝服裝開心鬼，他在中間揸著本書，揸著本書望著我，記住我是叫不到，我是擘大口，我是叫不到。 當時就有個應該是職業女性的性工作者， 性工作者， 性工作者，即係一大耳窿咧，咁啊無力償還，追佢數， 哦， 追極都唔還，有一晚咧就將佢一劍用車車咗佢醒，將佢剪光個頭，剪曬頭髮，等佢唔 係趕出嚟走， 係啦， 唔係除曬啲衫咩？ 啊，都有啊，於是乎咧就係有救人啦，即係啲路咧，你明明行前嘅，但係咧又啄一聲左閃咗個窿入邊。整捐咗窿咧，就卜一聲咧，就要上去某幾條樓梯。 www.radio99.tv 一網打盡，十點半時段，暗黑組合，無夜無知，269蚊三個月，花家姐、肥蘇、鬼故王、艾月力，晚晚陪住你。只需登入 radio99.tv 嘅平台 ，click 入購買計劃，選購你心愛嘅節目。就可以隨時黐實我哋。 好啦，又係客似雲來嘅時間啦。今日嘅客似雲來，你見到我笑到咁嘅樣嘅，大家知道咩事啦？就因為咧有靚女坐喺我側邊，好開心。但係大家咧平時睇客似雲來咧，都係我自己一個坐喺度啊。咁啊，有時可能就同啲師傅啊咁樣啦。咁今日咧就有我哋見慣嘅 Finson 先啦。阿 Finson 咧就點解今日會坐喺度咧？啊，我一陣間我先解釋。咁啊，我坐喺我身邊側邊呢位靚女咧，就叫做 Bobo， 係。咁啊 ，Bobo 同我哋啲觀眾打下招呼啦，望住佢就揮下手咁樣啦，係啦。跟住咧，我點擊率咧會好高嘅，知唔知啊？坐咗美少女喺度啊！啊，咁啊 ，Finson 咧就今即係 Finson 對我哋個節目真係非常之好，唔單止對我哋節目，對我哋 Radio 99咧好有貢獻啊！如果第二我哋上市咧，我同花家姐講咧，分翻一股俾你，咁一股就少咗啲啊，睇唔起你一股。上市你哋都幫人搞嘅係咪？啊，嗰啲 IPO 唔好講我工作啲嘢。 係啊，唔係咁，我哋第日上市要揾你搞啊嘛，你明白啊？好啊，嗱咁樣嗱，今日咧就阿 Finson 咧就計連續幾個禮拜咧就介紹咗一啲嘉賓俾我哋之後咧，今日又介紹咗兩位朋友啦，一位朋友咧就係鏡頭前面嘅 Bobo， 但係大家估唔到啊，鏡頭後邊咧仲有位丁丁喎。咁啊，丁丁係邊位咧？丁丁就係 Bobo 嘅媽咪啊！咁啊，其實丁丁又唔肯出鏡啊，佢哋兩母女其實坐埋一齊都係兩姊妹咁樣嘅啫嘛，都唔肯出鏡，唔緊要啦啊！咁啊冇所謂嘅，因為我哋都好尊重 嘉賓嘅，就我都費咗好多唇舌先氹到阿 Bobo 出鏡嘅啫。你知唔知出鏡對我哋好大幫助？真係噶！你知唔知就係睇我鬼故王啊節目咧執笠嘅，知唔知又唔係靚仔啊，又啊又幾廿又幾廿歲咁樣啊，又整個後生小鮮肉喺度都話啊。咁啊，今日咧就阿 Vision 啊幫我揾咗兩位嘉賓嚟啦。咁樣你嘅作用好大嘅，知唔知啊？你嘅作用係咩？知唔知啊？ 係啊，幫下你，佢哋唔記得啲嘢咁啊，我提 冇錯啊， 即係提點下啦， 好緊要啦。好似上次你幫我做過一次相同嘅角色嘅，嗰次係邊次啊？我都唔記得咗啦。 Apple 啊， 係 Apple 嗰次啦，係啦係啦， 就其實 Apple 都喺度喎，今日 Apple 亦都在場嘅嗱。大家咧聽完 Apple 事件咧，即係做咗兩集啦，呢個係啦郵地晚晚郵地獄少女嘅 Apple 事件之後咧，其實都好多迴響嘅。咁跟住咧，其實連續幾集咧同 Apple 有關嘅。跟住我哋揾咗呢個光靈嗰、那個光療治嗰、那個 光宇大師， 係啦，佢又唔係佢應該叫做叫做宇師，佢嘅名叫宇師，但係佢嗰種叫做咩靈療啊？光靈療、光靈療治療法啦，咁樣就上過嚟咧，就講過 Apple 嘅 case 啦。咁樣後屘亦都揾咗茅山師傅啊，呢、這、一個余師傅啦，余法威師傅啦，亦都上嚟咧有提過 Apple 事件嘅。咁樣今日咧再上嚟嘅時間咧，就主力就唔喺 Apple 嗰度啦啊。睇翻咧就係今日阿 Finson 帶上嚟兩位嘉賓啦 ，Bobo 同丁丁身上面啦，因為咧阿 Finson 咧就好細心咁安排咗個飯局，咁我出席咗之後咧，就嗰日其實唔係講呢啲嘢嘅，嗰日我哋研究係 Apple 事件嘅，啊，跟住咧就喺呢個飯局裏邊咧，我聽到好多靈異故事啊，我話喂唔好嘥啦，係你坐喺張台度講，不如上嚟我哋呢度坐呢張台講啦，係咪啊？咁咧就一定唔好嘥，咁啊今晚咧就我哋準備咗好多一啲別開身面嘅故事啦，咁樣就包括大家未聽過，在第二個台一定沒聽過這個故事啊。我先介紹過阿 Bobo 啦，咁我俾阿丁丁開聲講兩句先啦。丁丁同我哋大家打下招呼啊。 Hello， 你哋好。 係嗱，你好啊。咁丁丁咧就我同佢都叫做有啲淵源咯。淵源就係我同佢大家都係佛弟子啦，咁樣啊。咁打翻下招呼先啦，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咁啊，丁丁啊，我見親佛弟子，我都問呢句啊。點解你會做咗佛弟子嘅？ 因為咧，即係差唔多而家講咧，就係1996、1997年咁上下啦。咁我有一個朋友咧，就帶咗我去呢個科學館嗰度咧，就聽一個佛學嘅講座，就係講緊《楞嚴經》嘅。咁樣咧，即係當時我係第一次接觸佛教。一聽聽佢講《楞嚴經》，咁佢講得都即係好多嘢係比較淺白一啲，咁起碼我哋聽得明啊。咁就叮一聲，即係覺得哇，成個醒曬，哦，終於明白啊，點解會嚟到呢、這個我哋點解會嚟到呢個世界咧？嚟到呢個世界嘅意義喺邊度咧？即係好似當堂咧揾翻自己，即係做人嗰個價值觀喺度。咁所以即係由嗰一分鐘開始咧，我就好中意研究佛學啦。同埋咧，即係會有一種感覺咧，就係、是。其實當時咧，即係我自己，我覺得我都係好幸福嘅，即係每一樣嘢都有，即係無論個即係財富啦，係嘛，家庭啦，各樣咧，即係都係好圓滿好好，但係咧就硬係好似缺乏咗一份好實在嘅安全感，係你唔知點解嘅嚇。咁但係嗰晚咧，我一聽完佢嗰個講座之後咧。我就即係突然之間好似揾翻嗰種安全感出嚟，我明白啦，我知道點解啦，咁樣。咁我個朋友都話：，哇，你好特別喎！我帶咗好多人嚟聽呢個講座嘅，佢話從來冇一個人咧反應好似你咁大。我話係啊，即係呢啲可能就係緣分咯。係。 這個呢、這個緣分可能也是你、前身即已經有一些修為啦，所以去到今生呢一聽到呢就即刻好像點燈一樣即刻著了即刻明白啦。我亦都在同一個 case 呢，就我帶那位朋友亦都聽過一些、佛學的講座啦。他聽完之後呢跟我講第一句說話，離開現場之後跟我講、你知不知道我感覺是什麼？我說什麼？他用了一個形容，我覺得挺好的形容，我好似一條塞咗坑渠通咗咁樣，佢講得好，我覺得 好有趣，但我覺得咧又好貼切喎。佢話咧，佢之前好多嘢諗唔明，佢係短短喺嗰兩個零鐘頭裏邊咧，佢明白咗好多嘢。跟住我就同佢講啦，嗱呢個你係你自己嘅慧根，呢個慧根咧就係你前世帶落嚟嘅，令到你今世一聽你就已經明好多嘢。有啲人咧嚟十幾次都唔明佢講乜嘢，但你一聽就明咧就係你自己嘅慧根啦，你自己有咁嘅福報啦，咁樣啊，繼續堅持落去啦，咁樣啊。咁啊當然啦。中間咧，我哋去聽咧都會聽好多好有趣嘅法師去講一啲佛道理啦，一啲佛法啦。當然我自己同埋好多香港人都好中意聽嘅就係顯仁法師啦。咁樣我嗰日嗰晚又同佢提過顯仁法師啦，就即係好可惜一樣嘢就話顯仁法師走咗我唔知道，我成事我事隔兩個月後我先知道，即係往生咗，咁就即係覺得自己有啲遺憾，有啲可惜，即係冇去把握到一個機會去送顯仁法師一程咁樣啦。咁樣原來佢講完之後咧，原來丁丁咧，佢都係好中意顯仁法師嘅。 係啊，唔緊要喎，精神依然存在喎，佢而家有個素宴喎。 有素宴。 係啊，你去係啊，去參與下啦，去參加下，支持下，去重建寶林啊嘛。 哦，好啊， 加拿大 好啊，咁 大家其實我都推薦一下嘅，即係喺我哋客似雲內裏邊咧，我哋唔好淨係諗住去聽靈異嘢先啦，因為我都好想將一啲好嘅 message 咧帶出嚟咧，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嘅。其實我每一個故事裏邊咧，我請啲嘉賓上嚟咧，其實背後我都有啲嘢想去表達一下嘅。當然啦，有啲嘢我唔會好白咁樣去表明出嚟嘅，希望大家。同去理解佛道理一樣咧，要用自己嘅智慧去諗啲嘢嘅，去諗下咁樣啦。咁樣係我喺呢個時候咧，我推薦大家頭先提過嘅顯陽法師啦。大家可以上 YouTube 咧，打顯陽咧，顯咧就係好簡單啫，就係行路個行啊，中間有三點水嘅啊，就係顯字啦。啊，咁啊陽咧就係就咁太陽嘅陽啦。顯陽法師，咁你打咧喺 YouTube 上面揾到佢好多片嘅，大家抽少少時間聽一聽。其實佢係用一個形式，就係大家去一個叫做傾談講笑話咁形式，但喺當中大家可以學到好多做人嘅道理嘅嚇。咁樣而家唔阻大家時間住，我翻去我哋客似雲內主題先。我哋主題講咩？其實講鬼啦，唔使講啦，梗係講鬼啦嚇。我哋記住一樣嘢，我哋咪道人迷信咯。我哋將一啲親身有經歷嘅人，佢哋遇過嘅事咧嚇帶出嚟。同我哋大家一齊分享。至於呢個世界有冇鬼嘅，悉隨尊便啦，大家信與唔信啊，我哋唔會去逼你強迫你信，或者強迫你唔信嘅啊。咁你有自己嘅立場，你覺得喂鬼係有嘅就有，係冇嘅就冇。咁我哋咧就由邊一度開始講起好咧？嗱，我係知道咧就丁丁咧就本身就有即係一大堆故事嘅，但係呢堆故事咧其實亦都有啲咧就同Bobo 咧係有所牽連嘅。咁我諗我哋由一個就係由丁丁爸爸開始講起先啦。丁丁爸爸即使係 Bobo 嘅公公嚇，係你公公啦。咁公公在生嗰陣時候你出咗世噶啦應該。 嗯。 係，即係你都見過公公嘅。 見過。 嚇，咁俾少少。你的感覺嚟啦，你覺得公公係點嘅人咧？ 公公係幾好人， 幾好人， 即係幾霸氣咯。 幾霸氣啊？ 嗯， 係啊，好含羞答答嘅少女 feel 啊。好，咁啊睇下丁丁嗰個演繹係點樣啦？啊，講翻你爸爸啦。咁其實係有咩可以去同我哋分享咧？關於你爸爸的事。 嗱，即係。其實咧，我所講嘅咧就即係只係我見到嘅現象啦，係嘛？我只係將我曾經見到嘅現象講 就講翻出嚟啦。 係啦，咁啊好似即係，但係喺我自己唔知道會唔會加埋自己嘅想像力，就好似變咗一個故仔咁樣。 係。 咁嗱，好似我爸爸啦，即係佢差唔多病得都幾嚴重，因為佢都係有癌症嘅，咁就入咗醫院都有三個禮拜到啦。咁有一日咧嗰個。護士咧，即係醫院個護士就打電話嚟，佢就話：你爸爸唔係幾得咯喎，你快啲過嚟睇佢啦咁樣。咁當時咧我就揸緊車嘅，咁我就揸車就翻咗屋企先，咁啊諗住放低啲嘢就即刻去睇我爸爸。咁啊翻到屋企咧就見到我個女，咁啊阿女咧就同我講話， 即係 Bobo 咯， 係啦 ，Bobo， 阿 Bobo 咧就話乜嘢啊？ 話個電視開唔到。 係開唔到嘅意思，即係點啊？ 即係個電視 自呢扎啦， 自呢扎啦 咁樣。即係開著咗，開著咗，但係就好多雪花。 係好多雪花。 係啦。係。就自呢扎啦，自呢扎啦。咁當時咧，我哋都覺得即係即係不以為意啦嚇。咁就係覺得啊乜？咁巧咧，我爸爸即係話好危險，咁個電視機又自呢扎啦，即係有冇諗多咗咧？咁樣即係都唔知嚇，即係都冇時間去考慮啦嚇。咁但係咧即係嗰一次咧，就我爸爸最後都係冇事嘅，即係過得到嘅。咁啊咁樣咧就又過咗幾日啦。咁樣咧嗰陣時我個女咧都好細個，咁佢就有個同學仔咧男仔嚟嘅，就上嚟我哋屋企咧就玩。咁佢咧就好百厭啦，一嚟到咧就唔使問人啦，就自己嘣一聲就走去開咗個電視，因為我哋知道個電視機壞咗，就諗住買個就唔再整。點知佢一開又冇事喎，個電視，咁我哋就以為個電視機可能已經好翻咯喎，咁啊佢係咁睇係咁睇，睇到佢走為止。咁啊走咗之後咧，咁啊熄咗個電視啦，係嘛？咁啊以為冇事啦，咁啊諗起隔咗一陣間。因為當時咧，佢開個電視機嗰陣時咧，我哋已經喝住佢噶啦。喂，唔好開，唔好開，因為好恐怖嘅嗰啲聲，吱吱喳喳，好大聲，好恐怖。咁但係都開咗又冇事，咁啊算數啦。咁啊跟住到佢走嘅時候，佢即係又熄翻個電視，咁啊以為冇事啊。咁樣隔咗一陣，我哋自己又諗住啊睇電視啦，又開啦。點知一撳又係咁樣吱吱喳喳，吱吱喳喳，完全冇好過喎個電視。咁啊即係都覺得咁咁奇怪嘅， 即係剩下肥仔嚟嗰陣時就係 咪？係啊， 嗰個肥仔有冇嚟過你屋企啊？之前 嗰佢都有嚟玩過嘅係嘛？ 應該 有有嘅，但係即係冇好特別即係去注意呢啲嘢，因為就係咁啱係嗰一日，佢因為個電視機嘅問題先好留意佢呢件事咯。係但係佢成日嚟玩嘅，其實即係嗰日佢又撳著個電視啫。咁啊，跟住即係。呢件事之後咧，咁啊覺得啊都幾特別喎，咁樣即係有件咁嘅事記咗喺個腦裏邊。咁啊跟住咧就到我爸爸真係臨終之前嗰一晚啦。咁啊即係咁我同我屋企人全部都喺曬嗰間房嗰度，即係睇住佢啦。咁啊即係我自己係一個佛教徒，咁當時咧即係我去到咧，我都帶曬啲即係。經書咧，即係諗住，睇下有啲咩可以唸下咁樣樣。咁啊，跟住咧，當時咧就見到咧有一隻飛蛾咧，就喺度飛嘅，即係喺嗰間醫院嚟噶嘛，唔知點解會有隻飛蛾。咁佢咧就喺我爸爸嘅身嗰度飛，咁啊飛到去隻眼嗰度嘅時候咧，咁我爸爸嗰隻眼咧就好似即係又上又落，又上又落，好似即係反白咁樣。咁我即係突然之間咧就有啲驚，我話咦乜咁嘅？咁啊即刻咧唔理三七廿一就攞起本經書咧喺度唸啦，係咁喺度唸，咁啊買喺度唸，咁啊唸唸下只飛蛾咧就飛咗出去啦，就冇飛入嚟啦咁樣樣。咁啊跟住咧即係係咁唸啦。咁啊當晚咧就淨係得我同我細佬兩個喺度嘅，即係陪佢。咁我哥哥咧就翻咗屋企嘅。咁我哥哥咧就後屘即係翻咗屋企之後咧，佢就知道咧原來咧佢一開眼燈咧又係咁啦，就全屋嘅 fuse 燒曬啦，就咁樣。咁啊燒曬之後，即係就都已經即係好特別啦，係嘛？即係我，但係佢當晚我哋冇溝通過，唔知噶嘛。我就猛喺度唸經，咁啊唸到咧夜晚差唔多即係四五點嘅時候咧，就突然之間咧即係頂唔順啦，可能太夜啦，好眼瞓，咁啊瞓著咗啦。咁我同我細佬咧，即係都係瞓喺嗰張凳嗰度啫。咁啊，瞓，咁啊，瞓到差唔多六點鐘咁上下，我細佬就話：哎呀，我要去入錶啊，咁樣。咁啊，得翻我一個喺度。咁個姑娘咧又行入嚟，就話：你爸爸唔係好得咯，你好快 call 你啲屋企人嚟咯。咁其實咧，我都即係當時就 call 過我哥哥，但係佢電話又熄咗，咁都冇理啦。咁啊，即刻咧同佢念佛，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係咁念嚇，即係同埋同佢講。爸爸你記得咧，走嗰陣時你睇下咧，最殘眼嘅紅色光咧，就係佛光嚟噶啦。你去嗰度啊，千祈唔好去嗰啲好暗嘅光啊，咁樣咁啊，同佢講咗呢句，咁佢就流咗一滴眼淚，咁啊走咗啦。咁啊係咁念啦。咁啊咧，後屘又發現咧，因為我啲同事就送咗盆花，即係喺個醫院度送咗盆花嚟啊嘛。咁啊有一棵係百合花嚟嘅，就見到琴晚嗰只飛蛾咧，就喺個棵百合花嗰度。都往生了，走了。 都是在醫院嗎？ 是啊，因為那盆花是即在他的房間裡的嘛。咁啊，嗰只飛蛾原來咧，唔知幾時又飛咗入嚟。總之咧，就喺嗰個百合花度都往生埋嘅，嚇，即係都走咗嘅，就係咁樣咯。咁啊，跟住咧，即係就幫我爸爸搞啲後事啦，係咪？咁啊，我哋都係用佛教嘅儀式搞嘅。咁即係即係，但係老實講就未，從來都未搞過呢啲噶嘛。咁啊，即係只係。即係話打電話我啲師兄話啊啊呢個好，咁你去搞啦咁。咁嗰晚咧，即係嗰個我哋都係喺一個大堂嗰度嗬，嗰個好好靚嘅個大堂。咁啊做咗個三時系念，都好莊嚴。個法師亦都做得非常之好。咁我就即係個心諗啊，都因為係好短時間，我爸爸走到佢做嗰個法事，應該係唔超過7日嘅嚇。咁樣咧就即係做咗啦。咁樣咧就其實嗰7日咧，我都有喺屋企同佢念經啦。咁我當時咧，我都好想咧，即係同佢念地藏經嘅。 係。 咁但係唔知點解咧，硬係一念咧就好眼瞓。其實我都念開經嘅啦，我成日念金剛經嘅。但係嗰晚咧，即係嗰幾日咧，念極都念唔到喎，即係唔知點解。咁到第6日咧，即係覺得啊，我點解念極都念唔到咧？咁啊，的起心肝就著住件海青。在家裡因為我平時不穿的嘛， 海青穿著件海青是什麼呢？就是因為很多聽眾未必會明白，就是我們佛教道人明白，海青就是大家會見到呢，一些和尚身上穿著它有分兩件東西的，就是我們見到深色有一件深色的長袍這樣的，那件就是海青了。如果外面攬著那塊布，那個就是袈裟來的，那海青就是其實大家見到那件長袍就是海青了。咁我哋可以繼續。 即係我哋佛弟子著嗰件咧就係黑色嘅。係 啦。 咁樣咧，即係和尚著嗰件當然就係另外一個顏色啦。咁我著咗嗰件海青去念咧，就卒之咧，即係可能又提起咗個精神啦。因為我從來未念過地藏經，咁啊即係都念咗幾個鐘頭，卒之都念完嗰本經嚇。咁啊嗰晚咧，即係就係幫我爸爸即係搞佛事嗰晚嚟嘅嚇。咁啊搞完之後，咁樣咧就就佢落咗葬，第二朝早就落葬啦，係咪？咁啊，落完葬之後咧，咁啊，輪到咧嗰晚就我因為嗰日落葬嗰陣時咧，我哋嗰啲屋企嗰啲小朋友都好細個，我哋都有請菲傭。咁我細佬嗰個菲傭咧，就同我細佬講話哎呀，阿 Sir 好驚啊！即係見到嗰啲落葬，因為佢土葬啊嘛。咁佢哎呀好驚啊，咁樣樣，因為佢可能係天主教徒咧，佢就唔係好慣即係睇呢啲啦。咁啊，突然之間見到嗰啲即係香港嗰啲土葬，佢覺得好奇怪，又有啲驚。咁佢話佢好驚。咁我細佬咧就懶叻咁啊，同佢講咁樣都叫驚啊？我姐姐啊，即係死之前啊，即係我爸爸死之前啊，佢啊個電視機啊又咁樣 Silisa 啦，又壞咗啊！我哥哥啊，嗰晚啊一撳眼燈啊，就即刻全屋燒曬 fuse 添啊，咪仲驚咁樣。咁啊，即係咁樣講啦，係嘛？點知説時遲那時快，講完咧，佢食緊飯啫嘛，嗰只筷子就即刻斷咗，其中一隻筷子就斷咗。 係咩質料嗰只筷子啊？ 係嗰啲即係白色嗰啲咯， 膠嘅。定係象牙咧？ 係啦，應該 真象牙， 即係唔係象牙，係膠嘅。即係但係你冇可能斷到噶嘛？食緊飯，你筷子點會斷？咁佢咧就打電話俾我，就同我講話：姐姐有啲好講啲好有趣嘅事俾你聽啊！咁樣咁我諗下，其實佢唔係已經好驚啊？咁啊，佢話講啲好有趣嘅事俾我聽。我乜嘢啊？咁啊，咁佢就講咗呢件事。咁我就覺得咦乜咁奇怪嘅？我話哇咁勁咁喎。咁我跟住。咁我跟住咧就打電話俾個法師，就問佢啦。 咁啊，你問下法師啊，就法師梗係當然有答案俾你哋啦，係啦。咁啊，答案係乜嘢咧？我哋一陣間翻嚟傾。 好啊， 因為今天講到一件很特別的武器，個名叫蝴蝶刀，在香港曾經有人使用來殺人，我們今天一定要講這宗案。 特殊部隊的手法是相反 我哋唔拖後向前，你佢透過嚟，俾我睇到個 carotid artery， 就一刀插到兩邊，要兩條都穿。咁呢就向前拖， 好驚啊！ 斷咗啦個頸， 即係插咗去之後咧，推呢邊，唔係拉後。 咁啊，瞓瞓下就耳鳴，咁我知道，唉，又嚟啦。咁咪擘大雙眼望下咯，哇！我見到一隻牛嘅頭，揸住支叉，書本睇嘅牛頭馬面個造型一樣啊！依邊咧有隻馬嘅頭，一隻馬嘅頭，動一支叉企依邊。最恐怖咩咧？有個著清朝服裝，即開心鬼，佢喺中間揸住本書，揸住本書望住我。記住，我係嗌唔到啊！我係擘大口，我係嗌唔到。 嚇！嗰時就有個應該係職業女性嘅性工作者， 性工作者 ，即係一大耳窿咧，咁啊無力償還，追佢數，追極都唔還。有一晚咧就將佢一劫用車車咗佢醒，將佢剪光個頭，剪曬頭髮，等佢唔 係趕出嚟走， 係啦。 唔係除曬啲衫咩？ 啊，都有啊。於是乎咧就係又救人啦。即係啲路咧，你明明行前嘅，但係咧又一聲左閃，就喺個窿入邊。即係捐咗個窿咧，就噥一聲咧，就要上去某幾條樓梯。 www.radio99.tv 一網打盡十點半時段暗黑組合無夜無知269蚊三個月花家姐肥蘇鬼故王艾木力晚晚陪住你，只需登入 radio99.tv 嘅平台 ，click 入購買計劃，選購你心愛嘅節目。就可以隨時黐實我哋。 究竟法師講咗啲乜嘢咧？咁樣啊，喺阿丁丁去開股之前，我俾你哋估下，你知唔知啊？ 但係依啲係咪都好 common 咧？即係都好普通咧？ 好普通嘅啫。 我記得你做過一集，好似話咩臨終係嘛？有一集好似就講啲 我同阿寶善老師做嘅， 講啲奇異嘢咁樣。我聽你差唔多，我覺得我問過好多朋友咧，即係好奇咧，佢哋通常臨終之前咧，或者之後咧，都會有啲特別嘢發生。 都會有， 即係好多。 好似我媽媽啱啱七月節過咗身，都係有一啲好特別嘢。其實我由舊年七月節帶到今年七月節裏邊咧，即係年裏邊咧都好多特別嘅古靈精怪嘅事發生咗。到今年啱啱早幾個禮拜走咗啦，咁樣嚇。到中間亦都有啲好撲朔迷離嘅事件嘅嚇。咁啊當時你應該係咪在場噶？即係如果你講係你公公做法事嗰陣時候，你應該都在場。 應該係。 係，即係頭先你媽媽講嗰啲喺醫院裏邊離流期間啊，或者嗰只飛蛾嗰啲事件，你在唔在場睇到咧？ 好似係在場。 你都見到嗰只飛蛾㗎？ 我好似係之後。 即係有印象啦。 係有啲印象。 嗰陣時仲細啦。 係。 就有啲印象啦，因為我叫你形容啊只飛蛾嚟聽啊。 好似好大隻㗎。 好大隻㗎，蝙蝠咁大隻。因為前一排有人影到只飛蛾好似蝙蝠咁大隻㗎。 唔會啦，唔會咁大，應該咁樣咯。 咁樣即係 手咁半咁大咯。 係。 可能係，好似係聽講，好似係幾大隻嘅。 哦，但係通常我都唔知點解啊！如果啲咁大隻飛蛾咧，就喺呢個時間度出現㗎啦。啊，我媽媽嘅事件都係嘅，又出現咗幾次啊！呢只飛蛾唔係一次嘅。咁啊，會唔會全部飛蛾都係嗰個品種啊，先至可以有呢啲咁樣嘅能力咧？我哋唔知道，我哋繼續聽阿丁丁繼續講埋個故事落去先。 咁我咧就打電話俾個法師啦，就同佢講，即係關於我爸爸嗰件事啦，即係話又斷筷子，佢話哇乜法力咁高啊咁樣，咁啊仲佢咁講添，佢話咁你爸爸係唔係佛弟子啊？咁啊，我話唔係啊，我爸爸唔係佛弟子。咁佢話：我話我係佛弟子啊嘛。佢話係。咁你爸爸唔係佛弟子，你估你叫佢去阿彌陀佛嘅淨土，佢就可以去到阿彌陀佛嘅淨土噶啦咩？係嘛？梗唔係啦。佢去唔到嘅時候，仲要喺度喺出邊嗰度買喺度流離，佢仲更加大鑊啊！你快啲喺門口嗰度，喺佢屋企門口度點盞燈俾點個蠟燭俾佢啦！有冇點啊？我冇喎。佢話：咁你有冇係啦？有冇點啊？咁我冇。 咁佢話：咁你快啲點啦，你點揾燈佢先至入到嚟噶咁樣，佢先至唔喺出邊留你又乜都冇咁樣，好好麻煩嘅咁樣。咁咪即刻點咯。咁佢咁我同埋咧，即係佢話你多啲去即係誦經啦咁樣。咁啊跟住咧，即係佢講完之後咧，就佢未回嗰晚就先係回魂嘅，嗰一晚就啱係佢回魂嘅日子嚟嘅，即係計要出嚟嗰啲。咁我咧就嗰晚聽完佢講之後，我就即刻咧。就去了敏身法師，因為逢星期二有地藏經念嘛，就即刻去那裡跟他念地藏經。念完之後呢，就他那晚回魂我就不在這裡，那女兒呢和媽咪呢就是在家裡睡的，是不是？那跟著呢就我就在我自己家裡睡，那跟著呢第二早上就輪到我媽咪打電話來給我了，又說啊，我講些很有趣的事給你聽啊，即係所以都肯定咧，呢個係佢個仔咯，因為大家都係用呢種語氣話講啲好有趣嘅事俾你聽。我咩嘢咁有趣啊？咁佢話啊，唔知點解咧，屋企咧係咪有好多曱甴啊，定係雀仔咧？我話做咩啊？佢話琴日咧擺咗一，因為我哋擺咗一碟齋回魂咧，就一碟齋同埋一碟叉燒，擺到嘅。咁樣咧就係擺喺嗰張台度。咁嗰張咁點知咧？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咧，就見到咧，碟齋冇喐過，係咪啊？阿女喺度嘅嚇，不如你講啦嗰度。 你見到咩啊？ 我見到個因為我哋係公即係嗰啲公屋嘅間隔啦。咁呢度就係廁所啦，咁呢度就係一個窗台咁樣啦。咁個窗台呢度咧就有本嗰啲記事簿啦，你當。跟住之後咧啲。叉燒咧就好似三角形咁樣指住咗個廁所門，廁所 即係有三嚿叉燒砌咗一個箭嘴啊！ 有幾唔係真係一個箭 ，exactly 一個箭嘴，但係好似有一個箭嘴咁嘅形狀啦。跟住有一塊就係、是、即係唔係平嘅，係有啲就即係攝咗喺個寶裡面咯。即係所以就會覺得唔係應該唔係純粹。即係有啲曱甴搬啊，因為 曱甴搬唔喐嚿叉燒啊，我覺得 係啦，應該都唔會。 係咁啊，就有箭嘴指住咗去廁所。 係啊， 有冇一啲隱喻你覺得點解會指住廁所又唔指住門口咧？ 媽咪有隱喻。 哦，即係佢又發現到你，但係你當時個感覺係咩啊？係咪你發現先㗎？係 啊係啊。 你發現有冇叫啊？有冇大聲嗌啊？ 冇啊！哇，點解咁搞笑嘅咁？ 哦，你就覺得搞笑啫，反而你就唔係覺得恐怖。 係。 但係你會唔會覺得係人為？ 唔會，因為間屋得我同我婆婆。 係，即係冇你婆婆整蠱你噶嘛。 係啊，佢都唔會自己整蠱自己。 係，嚇嚇。咁啊，嗰個隱喻係乜嘢咧？點解指住廁所咧？ 即係其實我都唔知道點解指住個廁所啊！即係我淨係見到佢嗰啲，即係總之係有幾嚿叉燒咧，就喺唔同嘅地方咁樣出現，但係個形狀係幾似一個箭嘴指住個啱啱指住個廁所嘅方向咁樣咯，即係。究竟有冇特別意思咧？我都唔知道，即係但係佢嘅形狀的而且確係咁。咁我媽咪仲話：，我唔信呢啲咁嘅嘢嘅。嗱，我個水喉咧就咁耐以嚟咧，從來都未扭可以扭到佢唔滴水嘅。如果佢可以扭到佢咧，真係唔滴水咧，我就信啦咁樣。咁啊，跟住咧再去一扭。真係唔再滴水嚇，真係好神奇。 邊個扭啊？邊個 扭？我婆婆咯。 哦，你婆婆喐手扭嘅。 係啊，佢自己再扭，因為佢個力度佢自己先至知道噶嘛。 仲要 一直都係。 係 啦，我嗱咁你而家再扭下睇下係咪咯咁樣，因為其實冇話信唔信，不過佢自己想證實一下，咁啊即係試多一樣嘢，咁咪扭啊？點知扭咗真係一滴水都唔再流，咁啊即係佢自己即刻都冇聲出。不過我媽咪都係好頑強嗰啲人嚟嘅，即係講完之後佢都未必會話即 係信， 一話唔信係啦，即係冇再講，但係都冇再。 就算心信，我口都唔可以講出口。係 啦，但係即係佢都有去一齊念地藏經啦，咁就即係逢星期二佢都有再去念啦。咁我就即係星期二就去嗰度念，星期六咧又去即係南地嗰度，另外一個法師嗰度咧，佢又有三時係念同埋地藏經，咁我又去嗰度念，然後咧每一日喺屋企咧自己又再念，咁啊係咁念係咁念，咁啊即係同埋咧，我覺得我爸爸咧即係當時咧係未走嘅，點解咧？因為咧即係經常咧係會即係感覺得到咧好似有一嚿即係好似屎咁嘅味。嚇，同埋嗰種能量啊，喺你身體附近嗰度嘅，即係你係好聞到嘅。 你直頭聞到嘅，即係同埋有感覺得到好似有一種能量喺附近咁樣嘅。咁啊，一直呢樣嘢咧， 淨係你一個聞到感受到，其他人咧，你感唔感受到 啊？我聞，我好似記得隱約係記得有啲臭咯。 係，但係就形容唔到啲係咩臭味。 屎咯。 真係屎味。 嚇！咁但係咧，後屘咧，即係隔咗一年之後咧，因為呢樣嘢一直擺喺心度冇講出嚟嘅。對，一年之後咧，即係我同我細佬咧，即係傾開偈咧，咁即係講翻我呢個感受俾佢聽。佢話俾我聽，原來佢都係聞到嘅。 係啊。 原來佢都係聞到呢陣咁嘅味嘅，即係會聞到咯。 持續咗幾耐啊？ 嗱，咁樣咧就好奇怪。有一晚我好記得嘅，嗰日咧就係農曆19日嚟嘅。咁樣咧就瞓覺啦，我哋咁啊瞓到咧，突然之間咧嗰個月光咧好光好光，即係總之係感覺到有一道光係好硬咁射落嚟我哋間屋度嘅。咁啊醒咗，咁啊我醒咗啦，咁啊望住喺個天度，咁但係個天咧就係灰蒙蒙嘅，係好灰嘅。咁啊跟住好灰之後咧，突然之間咧就好似卡通片咁，有一個好似大勢至菩薩咁嘅雲咧。就跌跌跌跌跌跌跌跌跌跌咁樣過，咁啊過咗之後咧，跟住又成個天咧又灰翻喎，咁我覺得誒冇咁得意嘅咁樣嚇，即係但係當時咧，即係第一個直覺咧，即係嗱呢啲所有嘢都只係一個現象係嘛，但係即係我自己呢個當然係只係我嘅直覺啫，即係我當時嘅直覺咧就係覺得，咦呢個係咪一個signal咧咁樣，係咪一個某一啲signal咧咁樣，即係有呢個感覺。咁啊到第二朝早咧。我跟阿女講，我話：哇，琴日個月亮好光，個天好光啊！點解？咁佢話：係啊，我都俾嗰啲光殘醒咗啊，咁樣。咁但係你有冇見到嗰個大勢至菩薩嗰一幕咧？ 見到係有一個，我唔知道，因為我冇呢啲概念啦。但我見到係，總之好似係有個人坐住個雲咁樣。即係嗰嚿雲就好似一個人坐住一嚿雲咁樣。 即係咁巧啦，就個形狀就係好似一個人就坐住佢啦。咁咪就仲係咪坐得好優雅嗰種先？ 唔係好記得，但係真係好光好光。 但好光，但係就係一嚿雲。咁嗰嚿雲係移動嘅速度有幾快到啊？ 哦，好快㗎。 好快㗎。 好快。 係，咁又唔似一嚿普通嘅雲喎，因為一嚿雲佢移動嘅速度，即係通常你哋都唔 會好慢㗎嘛。 係啦，都唔會話快到咁，即係可以啊，啜一聲唔見咗咁樣㗎嘛。咁你個心咧，當時覺得係似大勢至菩薩。 係啊，我當時即係第一個直覺就話即係其實咧，我唔知喎，即係真係嗰個直覺就覺得，乜唔似大勢至菩薩嘅咁樣，即係嗰個心係咁樣諗咯嚇。咁我當時都有諗嘅，哎呀，唔通接引咗我爸爸咁啊？即係。咁都會有呢個諗法嘅，但係咧，即係的而且確，由嗰一日開始，我再冇聞到嗰陣臭味啦，冇聞到好似屎咁嘅味，亦都冇咗嗰種即係嗰種咁嘅能量喺你附近，即係感覺得到冇啦，已經冇啦。 係咁，所以我想問一問啱啱可能聽落咗就係，佢呢個臭味嘅持續去到大勢至菩薩出現係幾耐啊？ 其實佢咧就係、是。我想是30多天啦，我爸爸死了之後， 好多嘢好吻合，一陣間我再俾少少我嘅意見啦。 係啊， 三十零日 到啦，嚇應該係咁上下 嚇，就成件事。 因為佢係舊歷嗰陣時， 你哋好忍得喎，忍咗呢個臭味忍30天。 佢唔係成日有嘅，但係有時會有，同埋通常都係喺即係覺得佢係翻到屋企嗰陣時咧，嗰個感覺會強啲。 嚇！ 即係街啊嗰啲又好似唔覺咯，但係喺屋企就有呢個感覺，即係會有呢個感覺，同埋會 feel 到嗰種能量喺附近，即 係 咁樣。 係就係咁樣就你爸爸往生之後就成件事就咁樣完結咗啦，就係呢一團光出現咗之後就完結咗。啊，咁我有少少補充啦，咁樣就係、是、啊，聽曬成個故事啦，咁樣啊，今次即係一氣呵成咁聽曬之後咧，咁樣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是、嗱有幾個位咧好值得我哋攞嚟傾下。第一個位就傾翻大勢至菩薩呢個位先啦。咁如果大家係佛弟子嘅話咧，或者佛教徒好多都知道大勢至菩薩嘅角色係咩噶啦。咁啊，佢係西方三聖啊，佢係呢一個阿彌陀佛嘅其中一個護法。佢兩個護法一個就係觀世音菩薩。一個就是大勢至菩薩，就是、西方三聖啦，嚇咁東方三聖咧就係藥師琉璃光如來啦，咁啊兩個護法咧，一個咧就係日光法，一個就係月光法。 即係佢嘅職責係做咩？ 佢嘅職責就係掌管西方極樂世界嘅。 係啦，咁就藥師佛咧就係掌管呢一個大千世界嘅，係啦，咁就所以大家去掌管個位置唔同嘅，咁嗱頭之前咧就講到話咧，你阿丁丁你爸爸走嗰陣時候咧，就你同佢念阿彌陀佛啦，咁樣就有法師同佢講，喂，佢都唔係佛教徒，你同佢念阿彌陀佛冇用啊嘛。嗱喺我哋之前咧訪問寶善老師嘅時間，佢提過呢一點嘅。佢就誒，佢亦都係呢一點咧。其實我哋有一啲佛教徒咧，都係認同嘅呢樣嘢，就係話，如果你對住一個本身佢係信佛嘅人嘅，你同佢念阿彌陀佛咧，佢就會幫助佢有機會去到呢、這個西方極樂世界啦。嗱，記住幫助有機會啊，係啦，唔係一定去到，因為仲要睇自己福報噶嘛，啊，自己做過咩噶嘛，前身今生做過乜嘢噶嘛，啊，去決定佢去唔去到噶嘛，而。如果佢本身唔係一個佛教徒嘅，本身冇信佛法嘅概念嘅，我哋其實應該係念乜嘢？喺佢呢一個離流開始，我哋已經係念咧，係念呢個大願地藏王菩薩嘅。因為大願地藏王菩薩咧，其實係一個引路使者，佢會帶佢引領佢一條啱佢行嘅路，等佢唔使落去地獄受苦嘅。咁所以咧就變相嚟講就係話，咦，我念乜嘢嗰個影響咧係唔同嘅啊。當然啦，頭先阿丁丁亦都提到啦，叫佢喂向啲光啲嘅紅光走啦。啊，呢個亦都係一個啱嘅做法嚟嘅，係啦，提一提佢啊，喂，唔好見有光有行啊，啊，光啲嘅條路清晰啲嘅，你先行嗰度啦，咁樣啊。咁啊，呢一個其中一個位啦。所以我聽到阿丁丁話。見到嗰條文好似大勢至菩薩咁樣咧，即係話咧，咦有機會，佢真係有機會去往生得到去西方極樂世界哦，啊有呢一個大勢至菩薩出現去接佢哦，啊係啦，去接引佢， 希望啦， 係 啊係啊，嚇 咁啊，同埋咧有幾個位咧，我覺得好得意啊，即係我哋喺上一 part 咧都提到就係嗰只飛蛾啦，啊有一隻咁特別嘅飛蛾喺度出現，啊點解咧次次聽到有呢啲嘢都係飛蛾嘅？嗱，我覺得呢啲嘢唔係作出嚟嘅，呢見過飛蛾人咧真係無數嘅，啊，仲要見親嗰啲飛蛾都唔係細只嘅，咁啊點解咧？啊，係咪阿寶善老師有解釋喎？佢話咧就呢啲飛蛾咧，其實咧嚇係一啲幫助去引領佢嘅一啲祖先嚟嘅咁樣啊，究竟係咪咧？咁我哋又大家用自己嘅諗法去諗啦，啊，我哋始終冇辦法用科學證明呢啲嘢係定唔係嘅。咁啊，另外咧就係好得意嘅，有啲位就係話你個電視機壞啊，燒 fuse 啊呢啲突然間發生嘅嘢，你覺得會唔會有啲隱喻咧喺度咧？阿丁丁， 即係而家即係到爸爸走咗之後，即係諗翻轉頭就即係就覺得呢啲現象好似係。即係 話俾你聽，我 係啊， 佢唔得啦。 係啊，好似即係一種係啊，一種science 咁樣咯嚇啊，即係可唔可以串連埋一齊？即係我自己就將佢串連咗一齊，去諗咯。 嗱，會唔會係咁咧？因為咧，佢喺呢間屋裏邊咧，其實佢其實應該佢身邊係屋主啦，照計係啦。 唔係， 佢唔係屋主， 係我自己 屋企。 係啊， 嚇， 即係 佢就冇住過，係冇住過嘅。哦，咁我有少胡錯意。如果佢一路住喺呢間屋裏邊咧，佢可能嚟講，佢有一種能量存咗喺呢間屋，而呢個人咧將要走嘅時候咧，佢能量弱咗，咁喺呢間屋裏邊，佢嘅一個記憶能量啊，就自然就會弱咗啦，就影響到其他嘅電器啦。但係原來佢唔係住喺呢間屋嘅，咁樣我呢個諗法又唔啱啦。咁樣至於你係扭水喉嗰度，我覺得好得意啊！佢就想話俾你聽，喂，我真係喺度。係啊，同埋你有一路話聞到啲臭味啊，持續咗30多日啦。嗱，其實咧有一樣嘢係真嘅，就話咧嗱，如果我哋用翻佛教概念去睇咧，就咧其實最遲49日之內啊，未必一定係49日啦，通常都會去到佢要去嘅其中一個輪迴嘅一道度，喺邊一道我哋唔知啦，啊，可能上天道啊、阿修羅道啊，或者去畜生道啊、地獄道，我哋唔知道。但正常咧，我頭嗰7日咧，呢個中陰身咧，佢係未知要自己死嘅，所以你覺得佢未死，佢一路喺度。但係過咗7日之後咧，佢開始咧有一個記憶啦，知道啦，佢就會去一啲佢自己經常會去嘅地方，佢中意去嘅地方，去留戀嘅地方。跟住如是者咧，佢隨時會走嘅，佢隨時會去轉化嘅。喺呢個期間咧，所以就有啲人咧係49日，有啲人係唔足嘅，但係而家聽到咧，成個 case 咧，佢30日左右咧，其實係好吻合 整個時間啦。啊，咁啊喺成件啊丁丁爸爸發生嘅事件裏邊咧，我哋都睇到好多，咦？好多嘢其實未必一定係巧合嚟嘅，啊，可能仲會係有一啲叫做真真正正有啲能量嘅存在咗啦。我哋唔好講話用宗教角度講先啦，有一啲能量嘅存在咗，呢啲能量去令到你哋察覺得到佢嘅存在，例如用一啲味道啦，俾你感覺到佢嘅存在啦。不過係到最後尾，我都係諗唔明嗰三嚿叉燒點解要指住個廁所，係咪廁所裏邊佢收埋咗一啲遺物喺度啊？你哋去揾下，可能有啲嘢佢收埋咗嚿金磚喺度喎，唔出奇噶。咁啊，我話你喺嚿磚後邊，喺個磚牆後邊啊，有幾兩金喺裏邊，大家唔知幾兩嘅幾斤啊。好。嗱，講完阿丁丁個爸爸咧，咁樣我哋咧就轉移翻過嚟阿 Bobo 呢一邊啦。阿 Bobo 咧就聽講咧就有一個朋友咧就都係佢爸爸嗬啊過身嘅，就發生咗一啲好離奇嘅事件嘅。咁呢個事件咧，我覺得咧有一啲警示嘅作用嘅。咁樣我希望咧下一次翻嚟咧，我哋大家去分析一下呢件事啊，可以咧俾大家一個警惕，以後咧有啲嘢咧千祈唔可以做㗎。